8月18号的骚动音乐提提你，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是生效中的。 好似关我事 件。哎呀小心啲啊。 哎呀点啊，今日波胜你精唔精神啊？ 今日醒神。 今日醒神，哎今日 very good 啦。 醒神可以直接你啊。 直奔主题啦可以。 好好好好。啊 咁啊，个主题系我啊， 系你啦，你就个主题啦。 我咧话说咧，琴日咧去同一个朋友食饭，咁呢个朋友都同我哋呢个行业都有啲关系嘅。咁啊，话说其实系小弟好多年前都系一个喺电台工作嘅好朋友啦。咁话说当年咧，即系都未兴 S。即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播放一啲嘅聲帶啊，我哋會可能先進少少就用 SD 卡啦。咁嗰陣時都仲係興緊 CD 嘅， 係 CD 嘅年代咧。咁我哋嗰陣時其實都即係而家諗翻起都幾唔環保噶嘛。好老實講，即係你諗 要燒隻碟出嚟節目嘅訪問啊，因為而家我哋可以用SD 卡機， 係啊係啊， 咁我哋擺落去，咁你用完你咪 delete 個 file， 跟住再擺個新嘅咯。 冇錯冇錯。咁啊，但係講緊以前。个年代真系可能一条三十秒嘅声带，你就要烧一只 CD 噶咯，或者你叻啲嘅 arrange 得好啲嘅，你可能一日节目嘅嘢咪摆晒落嗰只 CD 度啦，咁样。 系， 咁啊烧咗好大量嘅 CD， 咁嗰个人咧。佢就唔鍾意抌嘢嘅，咁佢直至到離開咗一個電台嘅工作崗位之後呢，佢都將所有嘅 CD 呢係攞返晒屋企，唔知儲嚟做乜。咁啊，但係我明嘅，即係有啲人係鍾意啊將自己工作過嘅東西嘅成果咁儲低啦咁樣。 其實我嗰陣時都有留低好多。 你留低好多，但係你聰明㗎嘛，你留喺個電腦度㗎嘛。 即係唔係呀，我真係有實體呀。 係咩？ 即系歪大歪翻去以前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候， 系系几多年前啊？我嗰阵时毕咗业未啊？我嗰阵时 其实毕咗啦。你讲到好似我系嗰啲 阴下你嘛？ 一几年咧？一四一五 系 嗰啲时候啦，系啊，一四一五嗰啲时候， 系系系 嗰阵时候嘅SD 卡机就未系好成熟啦。我哋都有噶，好似但唔知得一部定点样。 OK。 咁亦都有 MD 機嘅，咁 okay, okay. 但係你要擺歌入去，真係最直接最快就係 CD。 係， 咁因為我嗰時就要燒碟，即係將啲歌將嗰晚做嗰四十幾隻歌，咁你就要燒出嚟，同埋你要分兩隻 CD 燒碟㗎。係，因為大家有時聽到我哋。譬如 music show 咪一隻歌接一隻歌，我哋真係要兩部機行你先可以㗎嘛，因為你好難 好流暢 呢隻歌完咗，係啦，你又要轉第二隻，其實難嘅。咁所以當然燒碟咧就要燒兩 set 碟。咁我已經好醒目㗎啦，我記得嗰陣時喺嗰個燒碟嘅 software 嗰度，我已經係梅花間竹咁樣去燒碟，即係當我有四十隻歌啦，我就會先 highlight 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咁樣如此類推燒一隻，然後。第二轉咧就將二四六八十巴拉巴拉咁樣燒，即係將嗰個要燒碟嘅數目減到最低。 你呢個做法好好、啊、喎，即係如果其中一部機死咗，你就企喺度噶咯。 系，你 讲 得好啱， 唔紧要。 其实你讲得好啱， 系唔好咁刁转啦。 系有惊过嘅， 系 咁。于是乎，起码我每一集嘅节目，我就主要准备两只碟咯。但系我记唔记得，好似都得嘅，四十零只歌，咁你廿零只歌一只碟咧，系够容量摆到嘅。因为如果四十零只歌嗰阵时啊，我呢啲就懒鬼咧。如果你要借碟啊，剩嗰啲就要拎住好大声，因为前辈嗰啲佢哋就会真系 成 箱碟拎入嚟嘅。咁我就谂住方呢个科技之便啦，咁就用呢一个方法。咁基本上排好晒啲歌喺电脑度排好晒，咁我就只需要烧出嚟，咁就得啦。咁每一集所以就会剩咗起码两只碟喺度。咁每一只碟就封面已经自己排好晒，每一 track 其实系咩歌嚟嘅。 OK。 咁我記得早一年前左右啦，即係轉騷動嘅時候，咁我就有執過上面嗰個櫃 你自己嗰個 locker 嗰個櫃，裏面有好多當年我燒曬出嚟嘅呢一啲嘅碟， 哇 留曬裏面，因為又係似你個 friend 㗎，做完個節目嘅時候，佢可能就係唔捨得抌啦。咁我都有少少，同埋有少少懶嘅，咪懟到我櫃度咯，懟到我櫃度咯，有位咪懟咯。 唔想處理啦，總之個櫃未滿都唔好處理佢。 係啊，咁跟住就會有一大扎呢啲 CD 喺度。 OK， 咁後屘我哋公司有得回收 CD 嘅，於是乎就好狠心就一次過就回收啦，咁、 啊、 都成大棟啊嗰陣時。 咁都好啊，因为你有一个途径回收，就是因为我哋公司有人专责做呢样嘢。咁但系我嗰个朋友佢离开个工作岗位嘅时候，冇一个咁样嘅 service 去帮佢回收啲 CD， 佢又唔系好知点处理啦。咁佢唯有全部攞晒翻屋企，摆嚟摆去，唔知摆咁多年做乜嘢啦。咁啊，去到近日咧，个古仔就继续推进，就是、去到近日，咁佢就同我讲话，佢终于揾翻啲当年我同佢一齐做嘢嗰阵时烧落嘅 CD 咧，嗰啲访问啊，嗰啲咧抄翻晒出嚟，终于有用啦。我谂佢摆咗6、7年啊，嗰啲碟都 用嚟做咩咧？ 系啦，用嚟做乜嘢咧？咁啊，话说因为呢个朋友咧，佢就喺而家喺一个类似你当系青年宿舍咁嘅地方工作啦。咁佢会有好多嘅一啲租户系即系同佢都好熟噶啦，好朋友噶啦咁样。咁话说嗰度咧，即系都会有时系有啲嘅。蜜蜂会筑巢嘅问题啦，或者可能有啲雀仔咁样，有啲雀仔会经过，咁可能会围下佢哋嘅便便咁样，咁会搞到啲住户个窗台可能好污糟。咁其实我讲真啦，我住咁耐，可能我住得矮啦，我真係冇乜试过有呢啲问题嘅，或者我屋企冇咁大。 你好彩啦。 冇嗰个窗台，对唔住，真係呢啲穷人呢，即係 冇。就 冇 呢啲咁嘅嘢。 冇呢啲烦恼。咁但佢就有呢啲烦恼。咁所以点样解决呢？点样可以令啲雀仔唔好成日停留喺窗台度整污糟晒啲地方呢？咁佢又突然忽发奇想，係我屋企咁多 CD 攞返晒返嚟， 係 爱嚟整稻草人啦、啊。咁日头嘅时候嗰啲 CD 你都知个底呢，即係如果啲阳光晒落去嘅时候会反光㗎嘛。咁、即係就会晒嘅时候，即係啲雀仔就会被嗰啲光嚇走咗。 咁就会飞走囉。 就会飞走咁。 有用㗎呢个。 有用啊，所以佢就而家就开始攞緊嗰啲 CD 返去爱嚟整稻草人。我话咁好啊，你返去整完你影张相俾我睇，我睇下，即係同埋你话俾我听到底有冇效啦。你有效，我再攞啲 CD 俾你啦。 应该有用嘅，因为我以前读书嘅时候讲agriculture 即系农业咧，有讲到一啲嘅方法，有机啊或者环保嘅方法， 系 去就系、是、譬如防嗰啲虫啊，或者惊啲雀仔埋嚟担走咗农田啲嘢食。 系 嗰阵时上堂系真系有教过话，用一啲唔要嘅 CD exactly 你个 friend 做嗰样。就佢哋会未必整一个稻草人嘅， okay. 但系佢喺农田嗰度，假设佢可能佢做一啲有啲攣藤性嘅一啲植物咁，佢、可能会喺嗰啲竹啊附近嗰度就将啲 CD 咧绑喺度， 吓绑一块咁两块， 系有条绳楞住，跟住绑喺度，咁佢有风吹，佢咪左右揈咁样样，就 exactly 做咗你个效果，好似当太阳射落去，佢一反射到好似一盏灯咁样左右揈，咁就攞嚟吓走啲雀仔，咁而因为你 CD 本身。呢一樣嘢，咁你就可以唔需要用其他啲叫做化學嘅物料去做嗰啲嚇走雀仔嘅嘢啦。 哦，呢、這個好偉大啊！ 同埋比較環保一啲咯、 啊，真係 嗰、一樣嘢。係 啊， 係啊，跟住我嗰時就知道，但係其實一般你唔會用得著。有去過新界啲農田有會見過嘅，有啲農夫佢哋係真係會用呢啲方法。你會見到綁喺個農田嗰度，就因為佢想防走啲雀仔。 系 飞埋去担走嗰啲果实啊，咁样咯。 系，所以咧，其实今日讲呢样嘢冇噶，纯粹系将呢样嘢，即系我对我嚟讲啦，因为可能对波胜嚟讲，你有读过呢一个专业咧， 就会觉得好似好新， 你就会知道啦。咁啊，但我对我嚟讲就觉得好哇，好新鲜啊！我觉得一定要分享俾啲听众朋友 咧，有趣噶呢、這个几好用啊！ 系啊，尤其屋企有好大量 CD， 唔知点处理嗰啲嘅，咁你都可以即系学我朋友，唔一定要整个稻草人嘅，即系实体咁大个洞喺度嘅，即系咪好似波城咁话斋，你搵条绳绑喺啲植物上边或者点样，咁等佢揈嚟揈去咧，就可以吓走嗰啲雀仔咯。 因为今时今日。的而且確，你要處理 CD 係唔容易。 唔止 CD 啦，我覺得開始唔止 CD 啦。 因為 CD 而家你專輯連埋個盒咁樣，佢以前你見到一啲CD， 我舉個例，而家比較多外國你去嗰啲唱片鋪，佢哋咪一式一樣嗰隻 size 嘅。其實佢嗰啲嘅 size 就真係方便你可以上個架上面，屋企嗰啲即係你嗰啲 CD 架或者點樣，你可以攝入去。咁但係而家大家都會有好多嘅諗法，令到嗰一個專輯。可以吸引啲同埋多啲嘅 art 啊等等， 個 size 會唔同咗嘅時候，你我屋企都係㗎，有個櫃擺 CD， 咦，佢嗰只碟大到咁，我点摄入去咧？ 啱啊！ 咁而因为嗰个包装各样嘢，其实都系专辑一部分嚟，我觉得，即系你又好难。即系抌咗佢咁啊，真系好晒。咁当然我哋都有时上面楼上见我有啲同事，真系有啲比较旧年代嘅碟咧，佢哋真系会揾一个嗰啲簿仔放啲 CD， 佢就会净系抽只碟出嚟放喺个簿里边。 哦，系啊系啊，咁又草卡咁。 系啦，咁嗰个盒就未必留啦。咁因为嗰啲即系以前啲嗰啲，咁佢留翻里边嗰啲歌词簿啊，嗰啲专辑封面嗰张纸摄喺度咯。咁你咪唔使有一个盒咁样限制咗啲位咯。因为你积少成多，搭下就好晒位。 冇错冇错， 咁而家新嗰啲专辑你就做唔到呢种嘅收藏咯， 冇错。因为咁，但系都好嘅，即系而家有好多音乐人都换另一个方法，可能系俾 USB 你啦， 系啦。 咁然后咧，我都试过做啲好衰嘅嘢嘅，例如有啲咧有啲 USB 有啲歌咁，我可能即系好耐噶啦，好旧噶啦，咁然后可能我已经将佢过咗落电脑啦， format手指 就format 有啊 手指， 有呢啲噶， 自己攞嚟用咯。 咁呢啲就系嗰只碟本身有 content 你想留嘅一个处理方法咯。另一啲好似翻你朋友嗰种状态啦，嗰啲 CD 其实唔用，储咗喺度可以点？我有見過有一個朋友，佢用嗰啲 CD 就係 exactly 要攞另外一面啊！ 哦， 佢喺屋企嗰度黐上牆砌一啲 pattern 出嚟。 哇，咁有心機啊！ 就好似你見到一啲特色牆咁，咁有陣時都會噶嘛。佢可能係六角形，跟住佢係鏡面嚟嘅，咁佢就砌一個 pattern 就喺屋企其中埲牆一面就一個特色牆。咁又佢本身都中意玩音樂嘅，因為咁佢亦都好似頭先講唔知咩情況啦。有一堆 CD 其實唔要噶啦，佢就喺埲牆度圓揼就圓揼，又係用反光嗰面。 OK， 就砌一個 pattern 出嚟咁樣。 哇！我哋打卡專用喎呢啲， 幾得意噶，我覺得。即係你初頭行啦，行入去你唔覺 係 佢係咩嚟？你唔會聯想佢係一啲唔要嘅 CD， 你覺得哦幾得意幾靚啊！擲眼望，跟望真咦唔係喎 CD 嚟嘅喎。唔通佢真系咁舍得用嗰啲碟摆喺度，跟住再问佢先知，原来系一啲 冇用。唔系，同埋我觉得你个朋友呢个方法有一样嘢好啊，做少啲卡模，即系啲墙咧，你唔使做咁多。你谂下嗰啲 CD 嗰个反光面咧，其实佢都唔系好黐尘嘅啫嘛。你就算最多，你都系搵个鸡毛扫下咁样扫 下 咯。 诶，即系佢会用呢个咁嘅方法，我都觉得佢几有趣嘅。 哎呀，好啊好啊，今晚翻屋企攞翻啲 CD 出嚟砌落埲墙嗰度先。 但系你要知道。个重点系，你屋企要真系有一埲墙，系可以安置到嗰啲 CD 啊！ 冇啦，我屋企啲墙而家俾 Anson Low 霸晒，冇办法啦！我 都墙上面只能有 Anson Low 嘅 CD 咁。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都得意嘅，即系其实你上网如果 search 即系嗰啲 CD 嘅一啲life。tricks 咧，應該外國都有唔少嘅人會講，即嗰啲 CD 究竟可以點樣樣用咧？ 生活小技巧啊！ 生活小技巧啊！因為你要知道，地球先生成日都話佢病咗啦，大家要諗一啲方法拯救佢，保衞呢個地球啊嘛！ 特別新聞報導，由於地球受到嚴重破壞，大批人類已進行遷移計劃，只有小部分留守舊家園。喺呢個時候，我哋交俾十方俠為大家報導。 跟住名字系十方客推出新嘅派台作品，叫做《地球防卫军》。 回头望见身影要靠近，逃离闹市穿梭街角弯，濒临绝处需找救赎，停留绝望深渊的那刻，同游半截多。

次就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当换我欠种子，痛苦给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当是怕事，软弱过更坚持，这信仰令我知。 由林夕填词嘅作品。连诗雅生日派台歌叫做《别放弃治疗》，有时要治疗一啲心病，即系除咗药物之外啦，一杯酒咧都系帮忙到嘅，我自己觉得。 风花雪月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深处，掀起了痛绪幕。三杯过后，节奏重聚错，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穿着情似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喝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像火放味蕾，烧滚我心。继续放任，带着悔恨，历经变幻无色的每天，厌倦渴望，害怕挂牵，想尽杯中快乐，只想停留在此，睁开眼却依然。 名字是希同啊，相隔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再次推出他的新派台作品，叫做《尼格罗尼》，是一杯鸡尾酒的名字来的。 看着人去又会在意吗？穿着层次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吧。 想找一些历史悠久的 cocktail， 可以试试 Old Fashion 这一杯，因为据说这种做法是 cocktail 的起点来的，令到它这个 term 意义不止只是酒名。 一天一心一族人，长年累月酝酿情分，有点来如共振，要是谁和谁合衬啊，情未能用笔问。如提炼清风的味道，才延续交心幅度，如味觉要心底跳舞，能心中有数。 上也会提炼芬芳的酵素， 大酸涩都好，大苦涩都好， 甜蜜蜜更要趁早， 交杯的刺激想维持仍旧要新鲜。 张敬轩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Old Fashioned。 有些人会觉得喝一杯酒是怎样为之适合自己呢？就是它好像讲你人生故事的历程一样。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思要去记存，再记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声笑声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谁话从来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在，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 呢首歌系唔同时候听，可能亦都鼓励到唔同嘅人。林欣彤嘅《林中鸟》，亦都有啲朋友创作歌嘅时候系要激励自己嘅，就好似佢咁啊，系啦，叫醒自己要多谢身边嘅人啊，要提醒自己要继续做好啲去报答同一齐合作嘅团队，佢系 Tyson Yoshi。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虑，学懂这一切，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Be the man I wanna be. 就筛检，泰国单日新增312宗死亡病例，亦都创新高。新增嘅确诊个案就达到20515宗。喺天气方面，高温触发嘅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打鼓岭同沙头角一带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期咧，首先同大家报告，咁就喺西环水街已经解封。较早时啦，西环水街因为有工业意外啦，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呢一段水街啦，曾经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已经系解封噶啦。较早时，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接近金竹角。而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都仲未拖走，都系处理紧啦，龙尾就去到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最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喺九龙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局部多车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开始繁忙噶啦，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塞到去龙日村转咗弯。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神，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我好中意佢把声，亦都好中意佢啲音乐噶。 所以今日我哋送俾佢嘅呢一句系形容佢嘅创意嘅。 Gareth 天马行空， 你咁都谂到呢一句，你都好有创意啊！首先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Gareth T 嘅，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啦，啱啱听嗰句咧，系咪有啲拗头咧？我哋直接将个实物送俾你见到咧，可能会清楚啲啦。 好， 系啦，我哋交俾阿芬神礼物先生， 等我拆翻开， 系咪呢一句啊？ 系啦，哎，中啊！ 我哋将啱啱嗰句 Gareth T 马行空咧写咗出嚟嘅，系啦，其实咧，因为我哋将个 T 字咧。即取其音当是个天字天马行空咁样，咁我就将佢写咗落去啦。 有啲隔眼嚟嘅，我就觉得吓，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啱 Gareth 咯， 系 啦， 可以话系嘛， 可以话 系啦。另外， 本身我哋有一句系本身系中文嘅， 系用你中文名 做，用你中文名去写。中文名嗰个系点样？因为你中文名叫做汤令山啊嘛，咁汤令山呢个名字，哇，好有型哦。跟住就乘机就都顺势谂起呢一句就系、是。君令如山，我哋就食咗个君字， 咁而叫汤令如山， 寫出嚟好有氣勢嘅。 O K， 唔錯。 呢個就留翻下一次寫俾你啦。 有冇後悔而家音樂節目搞到咁樣樣？ 好低質啊！而音樂節目上嚟都唔係講音樂嘅，因為咁樣。 但係呢、這個即天馬行空，我哋即攞嗰個意思咧，其實就覺得係喺即係你嗰個音樂上面，即係嗰個創造性啊嗰啲咁樣，其實都可唔可以即係同可能我哋嘅聽眾都講下，即係你玩音樂嘅即係少少嘅 background， 因為知道之前你譬如喺外國嗰度都係讀相關嘅嘢咁樣樣噶嘛。 係啊，即係其實好耐之前已經開始做音樂嘅，但之前開始就未必係整歌咁樣，開始係學古典音樂先嘅，即係拉小提琴啊，同埋彈鋼琴嗰啲開始嘅。佢之後中間學嗰陣。其實冇學過唱歌，係諗住參加過嗰啲校仔音樂節嗰啲 opera 比賽咧。佢只因為嗰時變聲，所以就臨比賽之前就退出咗。 哦，即係啱啱 係啊係啊，即係中學嘅時候係冇乜唱歌嘅，真係冇乜唱歌。 哦， 咁去到一向就但係整 beat 啦咁樣，即係因為從一次變從拉古典音樂啦，就變咗去整 beat 咁樣。 哦， 咁之後就去咗外國就讀音樂，咁嗰個就係真係開始唱歌或者寫。即真系写多啲歌啦，咁样佢就写咗，我读咗差唔多三年定三年半到啦，咁就翻咗嚟，咁就有啲作品俾大家听下。 最开头嘅时候，你话系玩古典嗰啲啊，系、 嗯、 自己兴趣玩啦，定系可能好典型一啲即系父母啊，不如玩乐器咁样嗰啲，定系点咧？ 系几搞笑，因为我学校咧，我读嗰间小学咧。连埋中学一齐嘅，但系嗰间中学就一定要系学个乐器开始，咁、我就拣咗小提琴，跟住啲 friend 可能拣吉他，啲 friend 拣咗吹长笛，有啲人可能拣 oboe 咁样，即系嗰啲有唔同自己一个乐器咁样嘅，咁、就选择啲人选择学唔学咁咯，继续咁、okay. 样，所以就跟小提琴就系我拣咗嗰个，咁之后就一路学小提琴，一路学小提琴，咁样就拉好咗咁样就。咁 开始 系开始音乐嘅旅途，可以咁讲。 但嗰时有冇话，因为都好多嘢拣噶嘛。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咪都识得即系哦，小提琴佢有啲咩唔同而令到我唔拣其他，我拣小提琴开始玩啦咁。 唔系，我有一次想打鼓噶，其实系、 哦。 但系嗰之后咧个问题就系咧，唔系我谂住系打鼓或者吹 saxophone 嘅。 O、 okay. K。开始系。但系嗰之后咧，因为我妈咪佢屋企咧，佢就好唔中意嘈嘅，所以就中意啲古典音乐，所以就啊咁多乐器里面，我就话诶，小提琴都系最好嘅。但其实呢个系假嘅，因为小提琴好嘈。 系咯，佢 feel 高嘅时候，啲拉啲人所俗称拉鸡嗰种声，其实可以 睇你拉得好， 系啊，系好难听，其实系 OK 嘅 拉鸡。咁但系应该 Gary 拉得好，所以妈咪 妈咪冇投诉啦。 有一次一定拉得唔好，喺中间拉多咗就好啲咯。 Okay. 嗯， 系啊，就系、是、咁。 有冇话嗰阵时即系都要追级嘅？即系以前读书考琴 八级啊， 都要系一定要追呢啲级数噶嘛？ 有冇话要追级咧？冇乜咯，其实、即系纯粹啱啊好喂。啱啱拉到呢個程度咯，咁就喂，不如考埋咗順便咁就，因為都冇諗住係真係要拉到去咩級數咁嘅， okay. 都係諗住係學，又學一學咁樣，即係拉啲歌越嚟越難咁樣，唉，順便報埋你個試咁樣啦，咁、就係咁樣咯。 咁但 係 之後去到即係 係咯， 又同而家我哋所見到嘅 Gareth 係一個好大嘅落差嚟嘅喎，都 係啊，我覺得其實係因為好似有幾個 phase 咁啦，即係完咗讀古典音樂咁啦，就去咗聽 hip hop 音樂、hip hop 同埋 R&B 音樂。咁嗰次就係突然間完全將啲，因為之前試咗琴咧，我都花咗幾多心腳拉嘅，即係每日放完學啊，可能翻屋企都拉琴咁樣，即係練一兩個鐘咁啊，即係 都要嘅。 係啊，本身諗住細路仔嘅時候諗住話我做orchestra 啲 conductor 噶嘛，本身諗住， 佢 之後咁之後，我覺得古典音樂悶啦，咁就變咗去做呢啲 hip hop 音樂或者做 R&B 咁嗰啲咧，咁就。全部精力變曬喺嗰度咯，咁即係嗰邊嘅 level 做高咗，咁人哋就可能未，我就忽略咗之前學小提琴嗰啲學過嘅嘢咯，即係冇乜用啫，但係唔代表冇咗，即係係咯，即係有啲歌可能都聽得到嘅，但係就可能係咯，即係要揾咯，要揾下邊度可以即係揾到啲小提琴出嚟，即係姜圖我手都有好多小提琴啊。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咧，因為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音樂比較行外少少，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可能做一啲可能 beat 嘢啦，或者 hip hop 嘅類型咧，其實同古典音樂係即係嗰個差距好遠噶嘛。到底你以前學到嘅一啲古典嘅一啲 theory 係咪真係可以擺翻落去幫你去做一啲 hip hop 啲，或者可能係一啲 beat 嘢身上咁樣去做咧？ 我覺得幾奇怪呢樣嘢就係、是，因為好多我識即係開始從古典開始嘅朋友咧，都之後變咗即係做 hip hop 咁樣。 嗯， 即好似隔離嗰位咧， 係 係哦，都 係 嘅。 阿大池更都係咁樣，因為始係古典音樂咁樣，佢變咗 hip hop。咁我識幾即係之前喺 读大学时候嗰个 orchestra 啲人咧，好多又系读电子音乐嘅，但系佢哋咩乐，问翻佢咩乐器咁样，咧又系写嘅琴，又系吹 clarinet 咁样，好、 哦、 多唔同古典音乐，可能即系古典音乐做到一个点咧，即系 no 唔系 this 古典音乐啦，系、okay. 做一个点之后，可能系真系觉得喂，因为拉嚟拉去都系嗰几首歌， 系 拉到一个点嘅就，哎呀，不如试啲新嘢咁就做咗流行音乐，咁我觉得。佢哋貫穿嘅都一樣，都係音樂啫嘛，即係嗰啲你識嗰啲樂理啊，或者嗰啲節奏啊，所有嘢嗰啲都係一樣咁樣用翻嘅，只不過可能要改一改，即係冇咁直接咁啫，都係。 同、埋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嗯，因為叫得古典音樂咧，即係要係以前好多歷史嘅嗰啲先可以叫古典。咁、你玩嚟玩去， 指嗰啲係嘛？ 係啦，即係嗰啲。咁所以你玩嚟玩去，其實可能都係用翻以前嘅曲式，不過可能重新 arrange 過，但你唔會創造啲新嘅，因為如果創造新嘅嘢，佢又。个年期上又不能称为古典， 好似唔系古典音乐系啊， 所以就要找另外一啲嘅音乐类型去令到自己有得 create 一啲， 系啊，都算系可以系咁讲，都可以算系系啊。 咁但系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边一个人或者一个咩嘅情况之下，令到你打开咗 hip hop 或者 R&B 启蒙？ 系啊，即系哦嗰阵时系睇可能一啲节目听到啊，朋友介绍啊，定系点样？ 我觉得系第一次听到流行音乐咧，系听Rihanna 同埋 Eminem 嘅 Love the Way You Lie， 可能大家都识，因为真系我记得嗰次系我个而家去咗澳洲啦嘅朋友，咁佢嗰时喺地铁站度，佢问我攞部电话，喂有冇听呢首歌？跟住我话系我冇听过，因为我都几次只听流行音乐嘅，因为我之前因为真系屋企人都中意古典音乐，咁啊听好多古典音乐咁样，咁嗰次一听过，哇 OK， 咁我就 download 晒成个 Eminem 嘅。discography 咁啦，佢一路一路聽咁樣，佢聽下聽下咁樣揾到第二啲人，可能揾到 Michael Jackson， 因為嗰陣時係一排 diss Michael Jackson 噶， 係、 咁就揾到 Michael Jackson， 跟住 Michael Jackson 之後就咁 Janet Jackson 咁啲好多咁樣就，跟住最後出咗嗰、那個嗰陣時 We Are the World 個咧、，We Are the World 有個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陣時佢喺又係籌款咁樣嘅， 係啊， 揾咗好多好多歌手，嗰陣時出名的歌手咁就我逐個做個，喂嗰、那個好似幾好喎，咁、那、嗰個好似幾好喎，咁、一路一路查一查咁又揾到曬唔同人咁樣。 哦，嗰时系咪有一种感觉系，哇！我越听揾呢啲歌手咧，有一种系，哇！我个世界个音乐世界好似越嚟越大，因为以往就系听古典系一个世界，而家流行又另一个世界咁啊。 系啊系啊，真系有呢个感觉，就系、是、真系好似多好多嘢咯，即系好似冇。有时我都谂住，即系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喺屋企咧，而家可能未必有得讲词咧，我都记得系话喂。点可能从零开始，即系古典音乐有个乐器咁弹啦。 系 咁点样整咗成首歌咁样有鼓咁样，所有嘢都电脑整。我嗰时谂咗阵，即系究竟点样整到？但其实系系咯，都系咁样又转转转然咁就变咗，即系手机玩电脑玩下玩下咁玩下，从古典音乐变咗咁样，所以就 系 系都系咁样。 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喺呢个创作嘅历程入面咧，第一首自己做出嚟嘅 demo 唔一定系有 publish 嘅、可能系自己玩嘅啫，咁样，然后系用乜嘢 program 或者咩情况底下去做出嚟嘅咧？ 我记得一开始系应该用，因为我嗰时候苹果电脑，大家苹果电脑都应该有 GarageBand 噶嘛，咁就一开始第一首 GarageBand 嘅。嗰时我记得一开始咧系点解无啦有呢、這个概念整呢首歌呢，整第一首歌好似系因为我系同啲 friend 我系中意踢波，有中学嘅时候，其实系咪中系中学嘅时候咁，大家中意踢波，咁我准备拍条嗰啲足球片咁样啦，即系而家即系豪哥之前拍嗰啲咧，有整到啊，有整到出嚟噶，咁之后咧整下整下就话不如自己搵首主题曲咯，咁即系自己整首主题曲咁样就自己整咗。佢叫喺网度，因为好垃圾整得， 系咁。即系当时自己听到嘅时候， 唔系自己喺朋友听，我听下，跟住听下就，算啦算啦，我都系 YouTube 揾音乐算啦。 哦， 系啊，费事啦费事啦。 咁但系都算唔算叫做一个小嘅 试验啦？ 系啦系啦， 系一个几好嘅试验，因为嗰次我自己开始慢慢转一个 program 咁样。 系， 跟住之后就从 GarageBand 就变咗，我记得用咗 FL Studio 一阵嘅 ，FL Studio 即系人哋个整 beat 都 讲， 系啊，咁就之后变咗 Logic， 跟住之后就学埋就学埋 Pro Tools 同埋 Ableton 都少用，但系都识少少嘅， 都好串啊！ 我 Gareth 啲 咁常用嗰啲人都讲晒， 系啦、啊，我净系学个 Pro Tools 可能已经用咗我成年几两年嘅时间都学唔识，佢已经学识咗咁多样嘢。 唔系学识，系因为你上网咧，平时咧有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啦，平时我用 Pro Tools 咧，我特登系会开一个嗰啲 Pro Tools shortcut menu 嘅。 哦， 咁你就咩唔识嗰啲 shortcut 咧，直接上面打咧，咁佢就会弹出嚟俾你。咁你揿下揿下揿到啊。即系如果 cut 嘅话系揿咩掣咁样。即系平时你好似谂，点 cut 啊？咁一呢个 focus 点 cut？ 哦， 上网搵 shortcut 咁样。 就逐个咁样试下啲掣。 咁你写低咁，我呢几个重要咁样就。 系咯，就咁样学咗咯。 我记得我以前用 Excel 嘅时候都有有经历过咁嘅过程。PowerPoint 都有试过。 大佬啊，Excel 你攞出嚟讲。 Excel 我唔识用，但系问题系 Excel 好难啊，我觉得。 我教你啊，不如你教咁普通。 喂，好啊，呢个 course 好抵上啊， 冇问题。 但系因为啱啱听 Gareth 讲，以前有谂过就系 Orchestra Conductor 去做啦。咁、但系当你开始玩一啲譬如叫做 R&B 或者 beat 啲嘅嘢嘅时候，系咪就觉得哦，我嗰个目标转咗啦？因为去到读书去外国嘅时候拣音乐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个叫做俾自己肯定就我想行呢条路啦咁样。 同埋都大胆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以喺香港跟住再外去外国去读音乐呢、這个决定都大胆嘅。 系，我都觉得系其实几大胆嘅。即系点讲咧？但系个问题系咧，嗰时因为其实讲真咧，我成绩唔系咁差嘅，即系我都中意，我唔系中意读书啊，但系读书唔系即系咁，唔系差。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全港啲人可能觉得系因为你读唔成书，只读音乐咁样。即系我唔知道，好似都仲有少少人有呢个 谂法咁。 谂法即系我屋企个人觉得咧，即系个都话可能香港之后话好大胆咁样做咗决定。其实我一向都觉得唔系一个好大胆嘅决定，我觉得系一个自然嘅决定。 嗯， 即系当你即系你可能。在花好多時間做一件事的時候，即是中學一日三，即是可能讀完乜完書，可能十一點，然後我整 B 整到一點鐘睡覺，第日重複，我覺得我日日都這樣做，中學的時候日日都這樣做，那讀完中學這樣唔通翻去读英文咩？即系系咪先？即系日日都花咁多时间做呢样嘢度，不如就读埋落去，仲劲啲咁样就当系一个事业咁样咯。即系系咯，即系我个人觉得唔系一个好大胆嘅决定，但系可能系因为香港对音乐仲系少少唔系咁， 即系觉得系兴趣 系啊，都 兴 趣多过。但系其实同我觉得同每一份工一样咯，即系你做即系做电台 DJ， 你都要做好多集，你只知道嗰个流程系点噶嘛。虽然整歌一样，你整好多首歌，咁你咪知道咩咯？即好似你翻工学嘢咁样，咁我翻学学音乐啫嘛，都系即系同其他嘢，即系同如果你系读唔知啊，可能读 business， 咁你都要 business course business course 咁样，咁咪 music course music course 咁，一样做翻一样嘅嘢啫嘛，都系。所以我觉得唔系一个大胆嘅决定，只不过系我嗰时系咯，嘥咁多时间，费事嘥佢啦。即系如果我揾第二份工， 你由头开始过啦。 唔系唔系，即系好似揾，我本身都谂住读，可能读律师或者读 journalism， 因为嗰时喺学校都几中意英文，同埋几中意历史呢样嘢。咁但系如果真系读呢两个科嘅话，我知道冇一定会啦。我放完学之后或者咩时间有空，我都会整音乐。 嗯， 所以就如果系咁嘅话，不如就索性读音乐，跟住做音乐。做好去算啦。 最初屋企人听到话啊，你好决心去读音乐，佢嗰个反应都系好支持嘅。 系啊，个反应系诶、，OK， make sense。因为系咪因为我屋企人系咁样嘅，我屋企人系咁嘅，即系佢系觉得咧，我都佢冇乜同我讲过，系即系之后可能读完书，而家喂真系香港冇咁多嘢做啊咁。 系 咁呢啲事时候少担心，但系讲迟咗一次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佢知道如果做样嘢成功嘅话，咁你有天分啦，跟住你又嘥好多時間啦，同埋佢哋有機會噶嘛， 係 即係如果有機會，佢有才華，咁點解你唔去做呢樣嘢咧？ 嗯， 所以就同埋屋企人，我媽咪好中意音樂嘅，都係即係之前係細個係都中意 classical 咁去，即係佢可能未必中意而家係我中意嗰啲 hip hop 嗰啲音樂，但係佢一向都覺得哇，如果音樂你一向都即係嗰時考音樂節又成績又 OK 咁樣，不如你就讀音樂就算啦，即係你做好呢樣嘢好過你做嗰樣嘢，但係。做第二样，但系做得冇咁好咁样，即系你唔会咁落力去做咁样。 咁嗰时读完之后，其实有冇一个即系挣扎或者考量点，就系究竟我留喺外国嗰度做啊，定系翻嚟香港呢度？呢、這个有冇考量得好耐嘅都？ 有啊，呢个系考量咗一阵啊，真系。 系， 因为其实都唔系咁耐，五月啫嘛，都系五月嘅时候作呢个决定嘅。咁嗰时因为COVID 啦，咁我知道嗰边啲即系我住喺嗰时系波士顿读书咁样，咁成个城市系空嘅。真系可能落街一个流程系落街买饭咁样，翻屋企做做嘢食饭咁样，第二日重复咁样，可能有一日一个礼拜见两三次朋友咁样，因为 Covid 都好整个城市，好多人都走咗。咁嗰时我本身咧，即系原先读完大学计划就系谂住去，可能去 New York 或者去 LA 咁样，因为我中途喺嗰读书都好多次去 New York， 同埋我都几中意 New York 嗰个成个城市嘅感觉，因为都好似香港咁一样咁快咁样。 系 咁，但系因为 Covid 呢样嘢啦，就好多嘢都变咗系用电脑去沟通，即系同啲朋友写歌啊，有啲朋友可能系 住咗喺 California， 或者朋友可能喺 Ohio 咁樣，咁我哋就Zoom 去寫咁樣。咁就咁呢個決定之後就哇，咁不如如果係美國都係咁樣嘅話，不如翻香港啦。咁香港都照同啲朋友寫歌咁樣。 嗯， 例如 Honest 嘅時候都係咁樣寫，即係同我外國嘅朋友去 New York， 跟住我喺香港 Zoom 去咁樣就寫呢首歌。所以就完咗呢個美國旅程之後咧，就翻入香港。所以呢個都即係唔係一個其實冇乜決定啊，因為真係 Covid 咁樣，所以就。逼咗翻咗嚟，但系都覺得一個好決定，因為我幾中香港其實都。 咁但系翻到嚟香港啊，即系喺呢個音樂圈 join 咗喺香港嘅音樂圈當中，俾你個想象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即係始終可能香港喺 hip hop 嗰個類型上，或者做 beat 類型上，我哋叫做係暫時都仲係唔係一個好主流，但係其實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地下音樂人好努力去做緊，俾你嘅感覺有冇啲即係好想將呢件事喺香港可以再做得多啲人去認識？ 我覺得呢個都係時間，即係如果一樣嘢係型嘅做得好嘅話，我覺得點樣都會有人會識噶啦。同埋我都覺得可能係我啊，即係我覺得好似做一樣音樂咧，如果你嗰個目標係要令佢即係哇，我要個個都要聽到呢個音樂，咁呢個就唔係。correct 嘅理念咯，即系整样嘢，咁啊整样嘢就整个型啫嘛，即系可能我介啲 friend 话听我几型呢首歌，咁呢个系个目标，即系我想整呢首歌整得好型。如果我整到个都中意嘅话，咁我就唔整 hip hop 啦，系咪先？即系整第二啲歌，整啲流行 ballad 嘅话都 OK 咁样。咁我觉得翻翻去啱啱所讲话香港嗰、那个音乐嘅圈子，我觉得点？我觉得。而家好，今年真系翻嚟嘅时候见到少变化， 系啊系啊， 即系觉得好似真系有啲人留意多咗咁样，即系无论系可能系 Mirror 嗰啲成员咁样啦，之前都冇乜听，我系睇全民造成一嘅，但系其实 系 我几中意嘅。 有冇谂过参加？如果喺香港， 因为跳舞，我唔识跳舞，真系跳唔到，真系唔系讲笑。 系 跟住之后，可能识咗啲多啲朋友咁啊，可能即系 Tyson 咁又识咗佢哋，佢可能 Tab 啊做呢啲，我觉得慢慢好似啲比较大啲嘅。人可能揾翻啲地下啲嘅音乐人去整呢、這个，即系我一向都唔觉得只系地下音乐人，但系讲翻姜涛一首歌个，我觉得好一个去揾我，我觉得几一个 几有趣嘅， 系咪几有趣咧？我觉得系一个几唔同嘅一个 attempt 咯。 嗯， 但我都想，既然我哋喺电台嘛，就做啲 promo 先。我觉得可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啲人咧，唔知点解成日都觉得我净系识整电子音乐，其实呢个系。我覺得唔係太啱嘅，因為其實我幾中意寫慢歌， 係、 啊，我幾中意寫 honest 呢、這個 okay, 其實我都可以寫 ballad 嘅，但只不過未人問我寫咁解啫。Na na na na na na. Yeah. I'm not the type to be noticed, 'cause I'm barely 5'7". I'm okay, good looking.Lacking on fashion, I'm 20 and clueless. But most things romantic. Listen to pressures of dying alone. I hate being single for this long. I'm not the type, I'm not the type to steal your girl. I'm not the one to speak up first. I find it hard to put someone before my work.And I'm too shy, so I'm struggling to flirt. Gues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utorial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rough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Gues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modern criteria. So I'm not.Being myself, I know, yeah. It's colored Kleenex for the moments till I don't, yeah. I keep on running out of swipes, so ten I go, yeah. But sticking to real life is too damn slow. I've been looking inside out, but still no love, love, yeah. These small talk conversations got me giving. Sorry, I don't really give a single. Just need a girl that sees the world different. Guess I'm just a boyfriend material. I think I need some love.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rough syllables, 'cause I don't mean it when I say it. Yes, I'm just not boyfriend material. I'm dying for some boyfriend tutorials. Don't fit into that. think I need some loving to tarry us. Can't seem to say I love you three syllables, cause I wanna mean it when I say yeah, yeah, yeah. 听下 Gareth T 嘅作品《Boyfriend Materia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失業情況持續改善，五至七月失業率係5%，較上次回落0.5%，有198,400人失業，減少大約14,700人。就業不足率係2.4%，回落0.1%。建造業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嘅失業率有相對明顯嘅跌幅。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運輸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本港经济继续处于复苏嘅轨道，大多数经济行业嘅失业率下跌。展望未来，经济同劳工市场仍然面对不确定性嘅前景，主要源于更具传染力嘅新冠变种病毒喺全球多个地方传播，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相关情况。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有大約5宗初步確診，3名新增患者包括1名27歲男子，上星期六從美國抵港，曾經在5月在香港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沒有病徵。另一名患者是39歲女子，上星期五從土耳其抵港，6月曾經在英國接種1劑復必泰疫苗。另外1名就是31歲的船員。立法會三讀通過將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中涉及非法進口、出口、再出口、管有或控制某類動植物物種的罪行納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附表中。有關修訂條例草案由民建聯議員葛佩凡提出，葛佩凡在草案通過之後表示，希望修例有助保護瀕危物種，並向國際社會釋出強烈訊息，說明香港打擊走私瀕危品種是絕不手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明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漸轉天晴酷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的意外，同埋城门隧道去荃湾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咁而家呢两条隧道的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咁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就塞到近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西贡公路而家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北港段啦，来回方向都是局部车多。咁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咧繁忙嘅，龙尾喺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车龙都排到接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作曲监制林家谦，填词冯重兴，编曲 Regeneration 林家谦。上榜三星期，回落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林欣彤、林宗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音乐嘅嘉宾咧有 Gravity 啦，咁诶有呢一首嘅派台歌咧就系 Honest 啦，咁啊 feature 嘅就 Moon 听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即系听完之后估翻会唔会有啲嘢发生过或者关于呢首歌嘅嘢，咁啊交俾你揭晓系啱定系唔啱啦， 你估先啦， 我估先， 系咪？ 好啊好啊，呢一个嘅原我估嘅呢样嘢，首先就系、是、我想估呢一个呢首歌里边嗰个意思咧，嗰、那个系好似一个 conversation 嚟、好似一对情侣嘅 conversation。而我估呢个 conversation 系真实发生过喺你同阿 Moon 身上嘅，系啦。点解会咁谂？因为嗰次睇 Tyson 个 show， 见到你 tag boyfriend material 嘅时候，你又讲我、女朋友话你唔系一个 boyfriend material， 咁、我就觉得，因为你嘅作品，我觉得系向来都系关自己事、自己出发。咁所以呢一首嘅 honest 嘅讲紧自己一个可能 career 上嘅一啲嘢、就系你同阿 Moon 真系有出现过嘅。呢个系我估嘅。 哎呀，我今日个题目都同你撞撞地添。不过咧，我都同你系一个唔同嘅取向。 系， 都系关于啊 Gareth 写歌嘅一个填词嘅内容上咧。因为我觉得由 Boyfriend Material 再去到今次嘅 Honest 咧，其实都系一啲question to myself 啊，即系可能系 Gareth 去创作嘅过程咧，其实系佢会可能间唔中佢会问自己一啲问题，可能例如 Boyfriend Material， 可能佢会问啊自己系乜个做男朋友嘅好材料咧，咁去到今次 Honest 啦，可能系问啊自己 as 一个人咁样，佢系一个如何嘅人咧，佢自己做成点咧咁样。即我覺得佢就係從一啲咁樣嘅 question 去引申到有而家嘅一啲作品嘅咁樣。 係啦，係我哋估嘅大概係呢啲啦，交俾你揭曉啦。 我覺得係嗱，講咗你嗰個先，我覺得係嗰係正確嘅。 係，即係同 Moon 有、 這個。真係我諗有呢個 conversation 嘅。咁其實點解揾 Moon 唱呢首歌？就係、因為即係對成功，好似好多人對成功都有唔同嘅定義同埋唔同即係。追求成功的方法噶嘛，即系有啲人可能就系日日都我要几点翻工，我要去呢个月嘅时候，我个月薪要几高，可能我 set 咗目标，我要呢个月做咩做咩做咩，咁我就系比较嗰啲人，即系可能我写咗廿岁之前，我一定要将自己个 career 系有即系 establish 咗嘅，即系我知道自己会做咩嘅、即系我唔会冇嘢做，唔会好 lost 咁样，跟住可能有啲人嗰、那个佢对成功就系我飘下飘下。但我飘下飘下都会飘到成功，即系我都系纯粹即系有咩嘢嚟咁我就 做得最好咁样就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冇乜目标咁。咁嗰阵时就系呢个 conversation 而写呢首歌嘅，咁、我就比较系要一步一步追求成功啦。咁佢就 moon 就比较系漂流咁样，诶、飞下咁样，诶、又得咁样，唔系太差咁样。所以就系咯，嗰、那个写个歌就系咁样咯。咁就其实嗰个从。我可唔可以分析歌词啊？ 可以噶，系啊，可以噶，可以噶。 因为第一句我特登写系话， 诚实啲啦。哦， 大家系大家话，大家出名嘅人都话出名唔系最重要。 系 咁呢个就系佢成日都同我讲，佢话喂出名唔系咁重要啫，真系喂大佬做音乐啫嘛，都系。 系 咁，我成日都觉得话，但系如果唔出名嘅话，咁就点算成功咧？咁、就成日都系有呢个分差咁样，所以就呢首歌就好似平衡咁样，即系佢讲咗佢个观点，讲咗我自己，但系我系一样去到最后面一模一样嘅理念，都系我会继续做翻自己，即系继续追翻自己谂嘅成功、，until 我放弃为止。就係問題，我做唔到咁樣就，所以就咁樣咯。 所以分 part 唱嘅時候，譬如一開頭你講嘅嗰個 point of view， 其實佢平時講，所以就由佢嚟唱。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係啊都要 shout out 我個朋友 Jacob， 因為 Jacob 一齊寫，係 Jacob 一齊寫呢首歌。咁就我記得第一句我哋寫係，我即係嗰晚瞓唔著，因為好似寫到兩點幾三點幾寫呢首歌。 係 咁最後，因為我有一次寫咗啲寫咗個 pre chorus 先嘅，即係 What would I be if I got to wake up， 即係要寫到嗰段先嘅。跟住但係佢話，即係最後翻返咗一次啦，就話喂，不如個歌名接住好，不如有一次嗰句就係 honest is too hard to be honest。我哇就即刻 中咗， 係啊，點解咁容易一句即係？You know, it's a stupid line. The honest is too hard to be honest. 但 是又是这么诚实的，所以就是咯。那首歌就是啱的，是有两个不同追求成功的方法。 我想追问一下，其实譬如你和 Moon 这样，是不是随时随地或者怎样就会，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 topic，即是一对情侣当中在一些什么情况之下会拿这件事出来讲，这个是不是在你们相处当中都常出现，定是、哦、可能那晚即是夜晚晚大家的 mood 到了这样才会说。 不是，我这个问题是真的、即我不知道，我们比较少、即是嗌交的话都不是嗌一些很小的东西，即是很少的东西就算了，但这些比较大一点的问题我们就会真即是讨论一下这样，喂咁你個 X 係點樣？咁大家討論下意見，所以就呢個話題出咗嚟。咁我記得當時寫首歌嘅時候咧，都係差唔多嘅時段。即系我唔知啊，我寫歌好奇怪一樣嘢，就係、有時候可能有啲嘢出咗嚟啦，咁你未必即刻寫嘅，可能即系等咗一兩個月，跟住無啦啦諗下諗下，誒寫下寫下又係翻翻去之前諗個話題。咁、呢首歌就都係咁樣，因為有一次都冇諗住嚟寫。冇谂住嚟写两个对成功嘅睇法嘅，因为好似谂住对自己话，我唔可以放弃喺呢个城市里面。本身我个歌系咁嘅啫，但系写下又喂咁样又 make sense 喎，跟住搵满场又几好喎，咁样所以就成事又变咗系咁样。 咁、但系最后你讲翻头先同阿 Moon 嘅 conversation 啦，即系最后因为你哋嘅 point of view 唔同嘅关系、最后通常会系点样收场咧？即系有啲人系会好难收科噶嘛？会 唔会男朋友认错咁？即系好啦，你啱定系点样完结一个咁激烈嘅辩论咧？你 我哋应该就系每次都系完咗之后就系都话系。因为如果佢去上嚟嘅话，佢应该都会话：喂，我哋系好唔同嘅。咁、我都同意呢、這个，我哋真系好唔同嘅。咁、就即系接受唔同咯，即系接受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同、埋接受大家喺两边嘅，即系相对嘅。咁有时你知啊，咩 opposite attract 噶嘛？咁有时可能你揾个同你一模一样嘅，我肯定如果揾个女朋友同一样，即系都系咁点讲咧？即系咁又唔可以话勤力嘅，即系咁。 咁近似 系啊，咁近似呢个性格咧，咁系 成功 系啊，就系、是、如果应该冇乜时间，冇乜时间相处噶啦。 系 咁你呢个咁同你唔同嘅女朋友点样揾翻嚟嘅嗰阵时？ 就系、是、写歌咯，跟住写歌失败咗，写歌 哦， 个觉得喂失败得几好玩，咁就变咁。 呢首 即系本身我有一次谂住写歌先嘅， 系 嗰次好似喺 Copenhagen， 咁我哋就一齐话喂 DM 咗佢，不如我哋写歌咁样， 系 咁翻嚟香港写啦，写好似三四首咁样，三四首都。觉得哇写得真系咁搞错，点解写啲咁垃圾出嚟咁样？ 哦， 所以写首失败咗。 系、 okay ， 但系写嘅时候失败咧，因为平时我写歌失败咧，我好沮丧，即系我系咪搞错？ 系， 咁但系同佢写得几开心咁样，咁啊即系了解咗呢个人，咁之后就去到写到写四首歌写唔到啊，咁我就话唉算啦，我同我朋友写算啦，系俾你唱。咁就咁样就整呢首歌，喺、途中就识咗阿 Moon 咯，就系、咁样。 哦，咁去到系冇话写到第几首嘅时候，跟住就同佢表白，就做个女朋友。 冇，嗰次好似第三四，唔知啊，我觉得系冇表白嘅，因为呢样嘢系佢问嘅。 哦，佢 問嘅係啊， 係個個都話對方同自己表白嘅。 唔係咁，但係咧，通常係咪咧就係喺呢個如果作曲嘅過程失敗咧，即係愛情路上就會成功咧？你覺得你同佢係咪永遠都冇機會可以一齊好好地寫好一個作品？ 唔係係有嘅，係有嘅，我係有寫過幾首噶啦，但係佢話誒呢幾首唔夠型，所以唔出咁解啫。 哦、okay. 哦， 所以就選擇咧整嗰啲一分鐘嗰啲 Instagram video 啦。 OK， that's why 即係寫首歌寫唔到就算啦，幫翻小説寫一嚿咁樣整首，容易啲玩嘅。咁就用嗰啲玩好過啦， 即都叫有一啲大家共同嘅 project， 係係就係有係共同嘅 project 咯，就係咁啦。 咁但係你話呢一首歌，因為有一個 Jacob 呢一個朋友，佢就喺美國嗰邊， 係 New York 係啦。咁嗰陣時大家去要共同創作的話，咁其實係咪都係大家可能各自按一個 topic 上面，大家都會諗一啲旋律啦，定可能有人起咗個底，跟住來回咁樣，定係點？ 冇啊，即係純粹係有個朋友有個吉他 friend 係 from 葡萄牙嘅，之前 send 咗個吉他loop 俾我哋啦，咁我就上面寫嘅咁樣，咁 melody 都係一路隨住咁樣諗咯，即係話我覺得呢句好似啱呢個多啲咁樣，好似我都唔知點解釋，因為平時每次寫呢啲歌咧都過得好快，即係個成首歌可能一個夜晚搞掂咗噶啦，所以就真係我唔答唔到係話喂邊個諗啲 melody 咁樣，因為通常佢都話喂呢、這個 melody 咁，我就話喂呢、這個音改一改咁樣，佢話呢句，我就話喂呢句得，但係嗰句唔係太得，跟住我就話喂呢句得唔得，咁話哦呢句 OK， 咁就咁樣。 哦， 砌拼图咁砌咗出嚟啦，系啦。 哦 ，OK， 好啦，咁啊，跟住头先 去到我嘅问题啦，即系通常会唔会，因为头先阿 Gareth 都解释咗少少嘅，但系会唔会就系咧，好多时候去做创作，你会觉得一个作品出到嚟系 OK or not OK， 通常都系嚟自一个 question to myself。 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呢个啱嘅，但我觉得最明显嘅，自己 call 翻自己，可能大家都未听过，有首歌叫 I Know 嘅嗰阵时 ，OK， 即系 I 同埋 Know， 跟住嗰阵时点解写，因为嗰阵时好失落啦，咁就成首歌都系问自己嘅问题，即系话我知道我自己最近唔系太好，即系我知道呢样嘢，但系我自己又改善唔到咁样，因为嗰阵时都好似系系咯，唔知系美国咁样， 系， 咁嗰阵时开始已经有自己不停问自己问题噶啦。咁到而家呢就係更加，即係更加誠實咁問自己問題咯，都係可以咁講。即係我覺得如果寫一首歌俾自己出嘅話，我而家最重要的一首歌裡面係可唔可以講到你想講嘅嘢嘛？咁我平時做好多樣嘢都會即係自己問翻自己，俾呢個嘢做得啱唔啱咁樣？佢可能即係翻屋企諗翻咁樣，可能我 overthink 添，平時成日都咁就呢啲嘢。咁我覺得如果係我係一個咁嘅人，咁我覺得寫翻啲咁嘅歌都正常。同埋最緊要係即係我唔知道，好似好多人即係唔係好多人咧，即係我唔係太中意寫啲歌係自己冇經歷過嘅歌咯。 OK， 即係如果我真係平時打自己，即係我真係覺得自己唔夠高，咁點解我唔寫呢個問題咧？ 係 咯，佢可能有啲歌係之前唱咩咧？有咩歌可以做例子？即係可能有一首歌之前叫 Benjamin Franklin， 都係我同埋 Jacob 寫嘅。咁嗰陣時真係話，即係質疑自己係話我，即係唔可以話係質疑嘅，但係問緊自己喂，其實你係咪真係可以？你做得夠唔夠去？即係如果你 successful 嘅話，你會唔會對得住自己？你夠唔夠 hardworking enough 咁樣？都係呢啲問題咁樣咯，問翻自己，所以就。 你會覺得自己其實嗰個心理上或者個思想上都好強大，因為啱啱聽你講就會 question 自己啦。咁但係有陣時你 question 自己就係因為發現自己可能有啲嘢未 achieve 到，或者唔係自己叻嘅嘢。咁但係喺啱啱一路聽你講你嘅過程又好啊 ，present 出嚟嘅時候，你又好 firm， 好似即係好明確知道，哪怕我要 question 自己，但我知道條路點樣。 佢同時間係一個好理性，但係又好有多愁善感嘅人嚟嘅感覺。 因為有冇聽過？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信唔信星座。星座我觉得好即系 white girl 咁样啲，即系 系 咯 ，I don't know， 即系 你系咩星座？ 我系摩羯座。 你信唔信嘅？你信星座嘅？ 我本身系唔信嘅，但系本身咧有一次我记得去 New York 啦，咁就同班 friend 食嘢，有三四个 friend 咁样，跟住之后个女仔咁，咁佢冇得行过，即系我食未十分钟，可能五分钟咧开始咗，即系今日我喂你 系 咪十月出世噶？跟住我就话吓，你点知我十月出世噶？跟住佢就分析啊，同我咁即系话，平时都即系首先见到人嘅时候都比较害羞，但其实即系脑里面谂好多嘢。咁呢个真嘅，即系我真系谂好多嘢嘅平时，但系就谂好多嘢之余，都系我冇手班咁做咯，都系即系有逻辑，即系逻辑我都系行先过感情嘅。但系因为我中意音乐嘛，咁感情都几重要，所以好逻辑地将感情抒发出嚟就系用音乐啦。 哦，佢解所有嘅嘢，佢好了解啫。我就觉得你好清晰咧，系好听，一路听住你讲呢一啲就系。 同埋咧，即系如果我哋今次唔同 Gareth 倾呢个偈咧，即系本身我就咁听 Gareth 嘅歌咧，我只会觉得佢系纯粹一个好感性嘅人。我完全今次系打破咗呢个概念嘅。咁好啦，头先一路 Gareth 都话，即系自己有一个好清晰嘅 mind， 即系自己做音乐要条路点样行咧。咁其实。對於 Gareth 嚟講，你而家一個最首要嘅目標俾自己係乜嘢咧？ 首要嘅目標，因為我覺得其實咧講話太遠嘅目標咧，都係少少虛無嘅，係未必會達到。即係話，喂，我要去紅館表演有一日咁樣。如果紅館要真係嚟揾你，呢個又係歌裡面所學到嘅嘢。即係啱啱又翻啱個 conversation 就話，我覺得我少少即係你話嗰、那個大家結論喺邊度啊？如果兩個人唔同嘅成功嘅，係啊，咁我就少少攞咗佢嗰啲，咁佢少少攞咗我嗰啲。今日未表达到出嚟，因为今日迟到，所以就系咯，我好明显啦。但系我觉得系都进步咗嘅，之前懒散啲嘅，但系而家系比较点讲咧，即系都有目标咁样去，即系都未必太漂流。咁、我就学到有时候，即系我话。可能一年前你問我，喂，你個目標係點啊？咁我可能同佢講，喂，我要幾年後去紅館開 show。大家慢慢覺得，如果我要真係紅館開 show 嘅話，如果紅館要揾我嘅話，都揾㗎啦。咁我使乜要？哎呀，我一定要去，係咯，即係咁樣講，即係都係要。 要發生嘅就會發生。 係要發生嘅就會發生。咁呢首歌都係同一樣嘅嘢，即係我只會唔放棄，咁我就佢就機會就會嚟㗎啦。短期目標就係、希望吹完。希望成隻 album 裡面的歌同埋佢個 presentation 做得好咯，因為之後嗰幾首其實都寫咗噶啦。咁、我個人認為咧，最好嗰幾首係未出嘅， 係 最好嗰幾首未出。 我好中意呢一啲嘅，即係最正就係話俾你聽。嗱，我而家聽啲歌，嗱你 你嗰只呢只未係最正，發現仲有 呢個宣傳先係最勁嘅宣傳。 我真係覺得下一首，我個人認為係我成隻 album 裡面最中意嗰首歌。 OK， 但係咧，我覺得。呢只即系之后嗰只啦，再之后嗰只系大家香港人会最中意嗰只。 哦，哇！你呢、這、一个嗱，我哋又 玩、 又睇下迟啲发生嘅时候系咪咁样先。 Total 会有几多只啊？咁位 album 有冇 ？Total album 里面有六只歌，佢一只 bonus 系、 bonus 嗰只，我觉得系大家会最中意嘅。bonus 嗰只我 I feel like 系咯，啲人会觉得 big hit 少少 哇！佢头先话咧，下只再下只咧，就香港人会中意，跟住 bonus 嗰只大家都会中意。 因为我出完个 album 之后咧，即系点讲咧？即系下一只我可能讲清楚啲，系下一只再下一只 single。 哦， 因为 系 个人下一只就 single 啦，跟住下一只就专辑。 明白。 佢专辑完之后仲有一只。咁嗰隻咧就係我覺得啲人會最中意嗰隻啦。 OK，、我哋遲啲又約翻阿 Gareth 嚟睇翻嗰個結果，賽後檢到我哋記住今日呢一個嘅約定。 大家 mark 低住啊！佢頭先講下一隻，大家會咩感覺啦？再下一隻有咩感覺？同埋再之後 Bones 有咩感覺？ 係啦，因為我講真啊，我聽完 Boyfriend Material 已經到哇好正啦，已經好難再超越到呢一隻啦。咁但係佢話哦，味道最好嘅 係 真係認真呢、這個係味道最好、因為我自己最中意嘅手都未出。所以话个故事系未完结嘅，同埋个故事系去到一半，而家个故事系一半。如果大家可能最中意个 album 之后，我再解释翻多啲。如果个 album 因为我谂个次序，同埋谂咩写咩歌都系有原因嘅。咁而家可能预早讲先啦。如果 album 出咗嘅话，大家记住系循住佢嘅一二三四五六咁去听。 就会知道故事系点样， 知道故事会系点啦。 好啊，我哋留翻啦，到时嘅时候系啊，等你到时就会拆解啦、 到时就会拆解 系啦。咁而家就听住有即系之前嗰首 Boyfriend Material 之后，有而家即系 feature 咗 Moon 嘅呢首 Honest 嘅。今日再次多谢 Gareth T 上嚟介绍 ，Thank you。 Keep trying when everybody famous says famous doesn't